场所严格落实测温、扫码、登记、限流等管控措施。我们再来关注昨天北京市疾控中心发布数据，本市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已累计接种新冠疫苗301万人。秋冬季是呼吸道传染病的高发季节，老年人不仅要尽快的接种全程两剂疫苗，还要在完成两剂疫苗接种6个月后及时的接种加强针。截至12月1号，本市60岁及以上老年人已累计接种新冠疫苗301万人，其中最大年龄接种者106岁，接种工作总体平稳。目前本市各疫苗接种点均开设了老年人绿色通道。老年人群常伴有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等慢性基础疾病，免疫力相对较弱，因此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更大，感染后转为重症、危重症的比例更高。研究和大规模接种数据显示，新冠疫苗可有效预防感染，显著降低重危症的发生概率。专家强烈建议，老年朋友不仅要尽快地接种全程两剂疫苗，还要在完成两剂疫苗接种6个月后及时进行加强免疫。对此，市疾控中心表示，实践证明，老年人接种新冠疫苗安全性良好，常见不良反应的发生情况与已广泛应用的其他疫苗基本一致，绝大多数表现为接种部位红肿、硬结、疼痛等局部反应，偶有发热、乏力、头疼等反应，大多是轻微性反应，通常不需要治疗。 科学防疫，众志成城。北京广播电视台抗击疫情特别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这里是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263场新闻发布会的现场，我是北京交通广播的主持人郑磊。稍后的发布会将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政府新闻办主任、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徐和建主持。您除了可以通过北京交通广播、北京新闻广播收听发布会的内容之外，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在线收听。特别提示您，在疫情期间，请您通过官方渠道了解权威信息。我们再来关注，我国疫情防控已经进入了第3个阶段。当前，全球疫情仍处于大流行的状态，多国放松管控给我国外防输入带来挑战。冬季、春季季节因素导致周边国家疫情输入我国的风险大大增加。同传播力更强的变异毒株较量，什么是我们中国控制疫情的法宝呢？最大程度降低疫情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我国的防控策略经历怎样的变化？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马晓伟接受记者专访，围绕进一步提升疫情防控科学化、精准化的水平回答了提问。问题一，不久前国内多地相继发现了本土聚集性疫情，我国疫情处置经历怎样的检验呢？马晓伟介绍说，本轮疫情由多个不关联的境外输入源头引起，各地发现疫情后基本都在一个潜伏期，也就是14天左右的时间控制住了疫情。高效处置散发病例和聚集性疫情，以最小的社会成本获得最大防控成效，我国不断完善防控政策措施。他说，我们一直在思考，尤其是应对德尔塔毒株传播的过程中，如何以更高水平、更小成本、更短时间控制住疫情，使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的生产生活影响越来越小，以良好的防控成效保障经济社会持续健康稳定发展。我们也注意到，国际上一些国家执行不清零政策，但是效果并不理想，疫情出现反复，对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经济社会的冲击仍然严重。因此，我们立足抓早、抓小、抓基础，提升疫情防范和早发现的能力。发生疫情后，充分利用疫情发现之初的黄金24小时处置时间，在原来充分发挥检测队伍作用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流调和监督队伍作用，突出快字。在疫情没有扩散之前，或者是感染者还不具备传播能力之前，把密接者、次密接者找到，把可能的感染者提前管控住，力争用一个潜伏期左右的时间控制住疫情传播。我们将这一防控策略称为动态清零，这是我们中国控制疫情的法宝。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是我们一切防控举措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现阶段，我们仍将坚持动态清零策略不动摇。马晓伟介绍，我国疫情防控经历了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突发疫情应急围堵阶段， 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期间，我们的目标是不惜一切代价控制疫情播散，坚决扑灭各地的火星火苗。我们用3个月左右时间取得了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的决定性成果。第二阶段是常态化防控探索阶段，从去年疫情防控由应急状态转为常态化，到今年的德尔塔变异株传播，目标是严防输入，以核酸检测为中心扩大预防，2到3个潜伏期控制住疫情传播。这期间的30多起聚集性疫情基本都实现了预期控制目标。第三阶段就是全链条精准防控的动态清零阶段，从今年8月开始，第三阶段疫情防控的重要目标之一是减少疫情发生，这需要我们在防的水平上再提高一步。前期的人、物、环境同防部署和社会面防控的有效做法还需要坚持，疫苗接种工作还需要大力推进，暴露出的薄弱环节还需要加强，针对传播速度更快的变异毒株，我们的措施还需要完善。他介绍说，疫情防控要与传播力更强的变异毒株较量，早一分发现就早一分主动。前期我们坚持四早原则，在发热门诊监测的基础上，将监测关口前移一步，部署各地对口岸高风险人员等12类人群应检尽检，定期开展核酸检测。新疆霍尔果斯、内蒙古额济纳关联疫情、内蒙古二连浩特疫情等都是对相关人群主动监测发现的。近期发生的本土聚集性疫情，流调溯源结果显示均来自境外。针对暴露出的薄弱环节，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要求各地从严从细强化重点环节和重点人员管理。具体措施包括严防、严守外防输入的各个关口，加强重点地区防控能力建设，加强旅游等聚集性活动的管理，继续推进疫苗接种和药物检测试剂研发等工作。 科学防疫，众志成城。北京广播电视台抗击疫情特别节目。 近日，一些国家出现新冠病毒变异株奥密克戎，世界卫生组织将其列为需要关注的变异毒株，要求各国加强监测与测序工作。现在我们看到我们的发布会的主持人和各位发布人已经陆续的走进会场，分别落座，发布会马上就要正式开始。这里是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263场新闻发布会的现场，稍后的发布会将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政府新闻办主任、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徐和建主持。现在我们看到发布会的主持人和各位发布人已经分别落座，发布会 各位媒体朋友大家上午好。根据北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的安排，今天我们召开第263场新闻发布会，通报北京最新疫情，发布防控有关信息，回应社会关切。12月2日0时至24时，北京新增1例本土确诊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新增2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和2例无症状感染者，无新增疑似病例，治愈出院1例。北京新增本土确诊病例，又一次提醒我们首都疫情防控的复杂性，再次表明北京防控工作随时处在应急状态，要发扬连续作战精神，坚持科学精准防控，确保首都不发生聚集性疫情，确保首都安全稳定和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疫情就是命令，防控贵在迅速、科学、精准。经历2年的疫情防控洗礼，北京有成熟的防控做法和高效的机制保障。接报外地密接协查单后，北京防控相关部门第一时间立即行动，科学开展流调，精准分类进行管控，及时公布信息。目前本例疫情总体风险可控，要继续精准开展流调溯源，第一时间锁定密接者、次密接者等高风险人员，并落实 集中医学观察等措施，确保各环节衔接到位，不漏一人，对感染者活动所涉及的风险点位严格封控，不漏控，不扩大，属地扛起责任，做好服务保障，确保正常运转。进返京人员要第一时间向社区主动报告，疾控部门协查情况，加强网上购药管理，要加强远端管控，严格进京管理。进返京人员需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北京健康宝绿码方可进返京。14日内有一例及以上感染者所在县市区旗旅居史的人员，严格限制进返京。14日内有陆路边境口岸所在县市区旗旅居史的人员，非必要不进京。在京人员不到中高风险地区，非必要不前往陆路边境口岸所在县市区旗。强化进京通道管控，铁路、民航和公路检查站严格查证验码。要继续强化常态化防控意识，严格酒店、宾馆、餐馆防疫管理，公共场所严格落实扫码测温、佩戴口罩等防疫要求，加强日常监督检查，做好各级医疗机构防院感工作，及时细致公开确诊病例活动轨迹，引导市民群众履行好个人防疫责任和义务，如有时空交集请主动报告，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及时到发热门诊就诊。今天我们邀请了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海淀区人民政府、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有关负责同志出席发布会。下面我先介绍出席今天发布会的各位发布人，他们是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李昂、海淀区人民政府副区长林航、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全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专家组成员庞星火。首先有请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全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专家组成员庞星火通报北京最新疫情，发布健康提示。 各位媒体朋友，大家上午好。下面我发布北京新增一例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情况及个人防护提示。12月2日12时至3日9时，我市新增一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确诊病例现居住海淀区昆玉府东区，为12月2日外省确诊病例密切接触者。11月28日持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乘坐 CZ6268 航班抵京。11月28日22:30前往昆玉府9号楼底商多点超市购物。11月29日15:04至15:49在朝阳区十里河灯具城嘉和嘉美 C 座挑选灯具。10月30日出现咳嗽、流涕等症状，尤其丈夫网购感冒药，第患者18:23下楼取药。12月1日中午，患者接到外省地市疾控人员电话，通知其被判定为密切接触者，需要居家隔离并进行核酸检测，后乘坐网约车于14:59到海淀首体南路6号核酸检测机构采样检测，结果为阴性。12月2日，市疾控中心接外省公安厅协查函，确定其为密切接触者后，通知海淀区疾控中心对其进行采样，结果为阳性。综合流行病学史、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测和影像学检查等结果，当日诊断为确诊病例，临床分型为普通型。我市按照精准防控的原则，第一时间开展流调、密接追踪、 已对风险人员分类管控，截至目前采集人员鼻咽拭子标本4906件，结果均为阴性，外环境涂抹640件，除病例家中4件阳性，其余均为阴性。初步判定并核实病例的密切接触者45人，其中航班密接28人，境内密接15人，境外密接2人，均已落实管控措施。目前国外疫情高发，国内多地报告本土病例，并且近期南非首次检测出一种新冠病毒变异株。据现有资料显示，非洲等部分国家病例呈增长迅猛，世界卫生组织将其定义为第5种关切变异株，命名为奥密克戎变异株。全市疫情防控面临境外境内双重风险，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要继续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防控策略，严格落实防控责任，有效控制和降低疫情传播风险。在此提醒广大市民朋友，一是相关人员请主动报备，与发病病例轨迹有交集人员，即11月26日含以来途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厢房区、道外区，10月24日含以来途经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尔沁区，10月24日含以来途经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纳河区纳河市，10月22日含以来途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10月21日含以来途经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泉山区，10月17日含以来途经上海市黄浦区、青浦区、松江区，11月4日含以来途经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进返京人员，以及接到外省电话，以及接到外省市地县区各级疾控中心电话告知的密切接触者等风险人员，要立即主动向社区单位、宾馆等报告，配合做好健康监测、核酸检测等各项防控措施。如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不参加社会活动，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不打网约车等，戴好口罩，及早到附近医院发热门诊按规定就医，不要自行购药服药，向医生告知活动史、接触史及身体异常情况。二是坚持非必须不出境，非必要近期不出京，密切关注近期国内发生疫情的地区疫情进展情况，不去中高风险地区和报告确诊病例的地区旅游出差，非必须不要从境外高风险地区邮购商品，谨慎邮购国内有本土疫情报告所在地区的商品，机场、车站、道路、卡口等交通枢纽，各宾馆、酒店、民宿等单位加强排查管控，按照相关规定严格落实测温、验码、查验核酸证明等各项防控措施。三是坚持常态化疫情防控个人防护措施，市民朋友要坚持科学佩戴口罩、勤洗手、常通风，减少聚餐聚会，尽量不去人群密集、空气不流通的场所，自觉遵守防疫措施，在商场、超市、酒店、影剧院、体育场、公交车、地铁、机场、候机室、道路卡口等公共场所，配合做好戴口罩、验码测温、 玉米线等防控措施。每个公共场所要有独立健康码，要坚持全员健康码扫码登记入内，保证疫情发生时流调人员可快速通知您，以保护您和家人的健康安全。有关通报和健康提示就到这里，谢谢。 好，谢谢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全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专家组成员庞星火的通报。下面有请海淀区人民政府副区长林航介绍海淀区疫情防控的工作情况。 好，各位媒体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下面我通报一下海淀区新增一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的处置情况。12月2日，海淀区新增一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该病例为12月2日报告的外省两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12月2日9:12接市疾控通知，海淀区立即启动流调、密接人员隔离管控及核酸检测工作。15:35，病例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其所居住的环境采样20件，其中4件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属地街道第一时间对其居住的小区昆玉府东区进行封控管理及全员核酸检测等工作。22:18，该病例临床诊断为确诊病例，已转入定点医院治疗。现将有关防疫处置情况通报如下：一、病例情况及主要行程轨迹。病例11月28日19:35乘坐南方航空 CZ6268 航班来京，21:40到达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期间去过一次洗手间，抵京后乘坐私家车于22:30左右到达海淀区昆玉府东区，晚上22:43步行至9号楼底商多点超市购物，22:46回到7号楼一单元家中。在京活动主要轨迹：29日13点乘坐私家车前往朝阳区嘉禾嘉美十里河店，在2楼看灯具，期间去过一次卫生间，16:20左右到达增光路35号增光鸿运农副产品市场中心买菜，之后返回家中未外出。30日出现咳嗽、流鼻涕症状，网购感冒药，居家未外出。12月1日接外省疾控人员电话，提醒需要做核酸检测，于14:59乘坐网约车前往海淀首都首体南路6号游喜医学检测中心进行核酸检测，结束后乘坐网约车返回家中。广大市民朋友，如与上述病例存在时空交集，请主动向所在社区报告，并严格执行居家管理。二、疫情处置工作开展情况。海淀区在接到市疾控通知后，第一时间落人、落位、落管控，于当日下午16时对病例所居住的昆玉府东区进行了临时封闭管理，构建市区疾控同步、公共卫生和公安刑侦联动、社区跟物业携手的工作机制，坚持科学精准的原则，合力做好全方位的流调排查工作。一是快速锁定风险人员，判定并核实病例的密切接触者15人，目前均已落实管控，转运至集中医学观察点。二是对病例所在的居住地昆玉府东区6栋楼宇、游喜医学检测中心和增光路35号增光鸿运农副产品市场中心等重点点位的人员进行核酸检测及环境检测。截止12月2日23时，累计采集人员样本3472件，环境样本250件，人员环境样本结果均为阴性。三是根据流调溯源及核酸检测结果，科学精准进行分类管控。自12月2日16时起，对昆玉府东区进行临时封控， 同步启动封控区域生活服务保障响应机制，采样后对病例居所和所住的单元电梯及外环境等公共区域进行了全面消杀。根据市区疾控部门的研判意见，昆玉府东区七号楼一单元按封控区管理，实行区域封闭、足不出户、服务上门的管理措施。七号楼二单元、三单元按管控区域管理，其余区域按防范区管理，请市民做好健康监测，积极配合属地街道及卫生疾控部门的防疫管理工作。如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请及时向社区报告。三、相关提示：针对近期我市疫情不断反复的情况，特作以下几点提示。一是针对国内多地通报的新增本土确诊病例等情况，请有关旅居史的人员立即主动向社区、单位、宾馆等报告，配合属地做好健康监测、核酸检测等各项防控措施。如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请佩戴好口罩，拨打120或乘坐非公共交通工具，尽早到附近的医院发热门诊就医，并告知医生的旅居史，不要自行用药，不要到没有资质的诊所就医。二是坚持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科学佩戴口罩，不握手，勤洗手，常通风，尽量不去人员密集、空气不流通的场所，自觉遵守防疫措施，在商场、超市、酒店等公共场所配合做好戴口罩、验码测温、一米线等防疫措施。三是积极主动接种新冠疫苗及加强针。接种新冠疫苗是全球公认的预防个人感染的有效手段之一，特别对降低重病、危重症有很好的保护作用。本着应接尽接、应快尽快的原则，全社会都要鼓励和支持三岁以上的人群积极接种新冠肺炎疫苗，同时加强60岁以上老年人和完成第二针，即完成基础免疫满6个月以上的加强针的接种工作，增强群众的抵抗力，接种新冠疫苗，保护自己，保护家人。我就通报这些，谢谢广大市民的理解和支持。 好，谢谢海淀区人民政府副区长林航的通报。下面有请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昂介绍加强诊所等基层医疗机构闭环管理措施。 各位媒体朋友，大家上午好。为做好诊所等基层医疗机构发热等症状患者的闭环管理，发挥诊所哨点作用，根据国家及北京市有关管理要求，按照简明易懂、便于操作的原则，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制定了诊所等基层医疗机构闭环管理流程。一是患者到医疗机构就诊时，使用北京健康宝进行扫码登记并测量体温。二是医疗机构对患者进行流行病学史问诊，并对患者的基本信息进行登记。三是询问患者是否具有发热、干咳、乏力、嗅觉味觉减退、鼻塞、流涕、咽痛、结膜炎、肌痛和腹泻等新冠肺炎相关症状。四是发现有发热、干咳、乏力、嗅觉味觉减退、鼻塞、流涕、咽痛、结膜炎、肌痛和腹泻等新冠肺炎相关症状的患者后，立即将患者转入隔离诊区，同时报告属地卫生健康部门。五是医疗机构联系120转运患者，并建立台账，对转运患者信息进行登记。六是120到达后，医疗机构与120进行患者交接，填写交接单，并双方签字。七是由120将患者闭环转运至有发热门诊的医疗机构，填写交接单，并双方签字。八是医疗机构进行环境消毒，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